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ack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尊，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我问呢个嘉宾咧，就系、是、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模啊？ 冇错。 好， 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啱啱迟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梗系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嘅咩？ 飛機之作 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無聊。 佢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佢本好仔細，但有啲人佢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 仲有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通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啊，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又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尊， 有我尊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尊，马荣成万不惊心。 起来，我带你玩个下一代，我陪你做起来，阿妈我。 好啦，开始5月18号晚嘅北上频道啊，咁今晚咧就有啊刁文牛回归，咁啊刁文牛就 坐紧监咩？ 嗯， 唔系坐紧监， 系啊，我就问你有冇事咯？ 有咩事咧？ 吓、啊？ 咩事咧？ 吓、啊？ 我想请问咩事咧？ 冇上大陆系嘛？ 有上啦，梗系 有上大陆啊！ 系佢嚣咗噶啦，国内红人 ，OK， 13亿人都睇到佢咁大名喺度，系咪先？ 即系你咁嚟， 你要推佢200-300万剔收皮啦！ 我特登嚟听俾你讲嘅， 黐捻线 吓， 唔讲就以为好捞空钱，讲就笑了。喂，大佬乜捻嘢事嚟先？喂，我谂住啲正喎，屌你后尾央视都有， 系咯， 刁文牛嘅飞乜嘅微博 吓。 一个粉丝都唔加到，加唔到，喂，完全对我冇帮助。喂，喂，真系我你我望冇望系咁样啦。首先一嗱呢样嘢唔系好讲， 沟女有冇帮助啊？ 都冇。 哎，屌！ 我连识嗰啲援交妹咧都唔肯睇。 唔系点解你唔将嗰个 cap 出嚟嗰个视频咧摆咗你嗰个微博度？ 摆咗微博 做头像啊嘛，做头像啊。 得、 哦、，OK。 我跟翻我只牛啊，嗰只牛慢用噶。 你转啦， 唔得，冇得转啊！即系嗰只牛好好啊。譬如你天灾人祸又用得，一黑白噶嘛。 系。 你唔系天灾人祸又用得。 我帮你加央视两字改图得唔得啊？搞佢。 即系戆鸠到咩咧？即系。點解會影得到我呢、這、一個local 啦？咁你見到啦，係嘛？ 嗯。 喂，佢係影一個，我估計啦佢應該係影一個叫做援交妹啦，或者影一個中介， 係 嚇。咁、啊、咧，佢就影完之後咧，就寫住嗰個 topic 係咩啊？佢話有啲暗示嘅語言啊嘛， 係 嚇，撲街啦！有咩暗示語言啫？梗係有啦，我有個戰南俱樂部啊嘛，仲有不上頻道啊嘛， 係咯、啊，俾佢拖埋落水。 呢啲咪叫做？淫舌性語言咁即係不上頻道係好撚淫舌嘅啫，係咪而家我正啊，我加咗支持民主喺度啊！屌你老你啊！央視你播咯，而且喂央視做嘢即係牙， 喂央視牙油唔係啊嘛？係 啊，我又舉個， 我同你真係唔，我同你真係有唔同角度， 啊、 我係覺得係即係直情想即係想捧紅你喎，真係故意喎。 真係到時你覺得係咪啊？系嘛？即系会唔会播每一样嘢，佢都 算系嘅。 算系，我就讲一单最新嘅新闻俾你，央视播嘅。 吓 ，OK， 香港只鸭吓吓，俾内地嘅人咧用烟头弹到 死咗啦， 死咗， 系 啊，咁央视真系攞真系攞出嚟讲新闻咁做， 吓、 啊，咁最后系咪先？唔系啊嘛，系人都知烟头难唔洗只鸭啦，系咪先？喂，佢又当真嘅，跟住原来澄清咗啦，佢自己唔捻澄清。喂，央视唔捻谂嘅，见到微博有，佢就去做噶啦。央视认真会拣啲咩咧？如果你真系谂住动乱啊，佢呢佢平息你咧，嗰啲认真。 但系央视肯定咗你个。地位嫖客嘅地位啊嘛，大佬 系啊，你错啊错咗，就系、是、个个都谂住系嫖客啊。佢系讲咩？佢系招嫖啊。 O K， 招嫖系乜捻嘢咧？ 系 招嫖系乜嘢？ 吓、啊，即系我系鸭，冇办法啦。如果我系 即系用一条招去嫖咯、 啊。唔、哦、系啊，你招引一啲嫖，即系你系卖人喎、啊。 或者系中介，喂喂，即系中介，哦、我系中介，或者我系鸡。 系 咁、啊、首先我都唔系鸡啦，都变咗鸭啦。 系改咗我 详细 或者我 佢冇详细啊，中啦，佢冇详细睇过我嘅微博。 系 啊，佢见到一日见到北上频道战南俱乐部，我唔使讲啊， 仲围住个背同佢听 live。 系啊，咁呢句唔识英文嘅你知啊，攞出嚟讲。喂，大佬唔系啊嘛，因为点解佢唔做资料搜集？如果呢啲嘢系南方电视台做， 系 哇。 咁樣 真係揾撚過我啦，睇撚過啦。央視 sorry 啊，央視根本就唔會好細心去揾呢一樣嘢出嚟。 嗯， 我就覺得咁樣咯。 算啦。 所以講出嚟咧，覺得好野牛，好撚型。嗱，你覺得好撚型啊？成日處緊我啦。喂， 唔係啊，真係型啊， 真係 香港著名啊，香港著名網台節目主持人啦，大佬。 叫雞叫到咁，真係扶風頭啦，真係。 喂，做鴨啊！ 做網台做到咁， 係啊！ 喂，招嫖喎、啊，喂，大佬真係冤枉、啊。 我身唔係我作為你個朋友，我覺得自豪嘅，即係我咁有叫雞叫到可以出名嘅朋友，真係冇得談。 即係佢冇審核過啊嘛。 唔係真心嘅，真心嘅，即係最緊要希望你安全翻到嚟，今日開到節目，咁我就好開心㗎啦。 如果真係南方電視台，當然我微博有啲南方電視台嘅朋友啦， 係 佢做咧，佢真係會細心啲睇住個網頁，佢就會咁講咧，呢、這個刁民牛咧。是傳播呢個叫雞資訊嘅，嗱、佢一定咁做啦。微博唔係央視冇咁做，佢根本都唔完全冇見到佢冇考究過我微博，佢淨係要揾哦有呢、這個呢、這個咩呢淫褻性字眼啊嘛叫做係嘛 嚇 嗰啲咩字眼啊叫做 嗰啲啦嗰啲 淫褻性字眼咯、 啊。見到戰南俱樂部 係 北上頻道，仲有緊要喎，時間太短促喎。個零星期喎，因為 咁你覺得我個節目個名咧有冇需要改過去咧？ 其實應該要改，真係要點解咧？ 係 即係我問啲朋友咧，有啲朋友話北上頻道叫雞噶嘛， 係咯 ，我真係屌梁錦祥，真係諗名咧，真係個個都咁講， 係有 呢個名真係諗得嗨啲啊！ 我上個禮拜冇開名嗰時候，喺度撚樣你都係開埋名嘅， 北上頻道梁錦祥改啊 ！OK， 喂，真係令到有人以為呢個節目係講叫雞噶，喂，真係其實真係其實要真要改。杰斯频道咪算咯。 咁我哋有几个选择啦。第一，就一系就将个节目不如即系将错就错，就系以后就讲叫鸡。第二咧就第二咧，唔系咁啊 ？OK， 呢个如果呢个唔 work 嘅， 唔使啊。 唔系第二样 嘅。今朝都谂住开台 我有第二唔紧嘢，我有第二个方法嘅。下礼拜直情截咗 佢啦， 系咪先？我有停啦，好似 阿 讲古仔咁样，系咪先？停咗佢啦，系啦，我都系觉得。 喂，我上个礼拜。唔肯過嚟咧， 唔係喂，但真係喂， 講真，我做咗節目，我聽唔到又做嚟做咩？ 喂，我證明有人聽到，真係有個投訴咧，我真係要讀一讀嘅，咪要你回應一下嘅，即係因為啲人已經投訴過好多次嘅。 唔好搶麥。 有位聽眾叫做我阿媽， 你阿媽 嚇我阿媽，咁咧就佢就話，唉，你可唔可以叫嗰個阿刁民牛啊，講少啲粗口啦？有啲我哋啲老人家聽到真係好硬耳㗎，咁樣咁你可唔可以？麻煩你回應一下我阿媽好唔好啊？即係話曬嗰個都係我阿媽，大佬係咪先？ 係係個伯母啦，好危險。 係啊，禮貌少少啊，唔該，小心啲啊你。 聽翻李令公子有一集講嗰個女仔講咩低俗喜劇嘅嚇，你叫佢講少啲好唔好？大佬。真 係 預咗人咁問嘅啦， 即 係 你跟風嘅， 有啲人咧就不嬲都咁問咯。 係， 喂阿牛，你講少啲粗口啊！哇，我屌你咁多傑斯啊！ 係啊係啊，嗱嗱嗱嗱嗱嗱， 講個解型啦， 係 講粗極過我啦，你唔鬧佢，喂大家鬧我，你有冇搞錯？ 唔係我 鬧 我， 你真係 我唔敢同我阿媽講，我話喂你聽唔聽咪撚聽咯，唔敢兩女講，即 係 係啊，即係點樣又咧？ 你阿媽聽， 唔係我阿媽集集聽，使乜啫？而家咪佢真係投訴好多集㗎啦， 打算型嗰集唔鬧你啦， 係咪？唔係佢真係淨係鬧你喎， 梗係咪係咯？ 唔係，但 我媽咪同佢同期咧， 你知唔知？你我成日同佢飲茶，佢又投訴啦。咁我同佢講話，唔係喎， 哇！ 我準備而家開個環節咧，就 專講粗口喎。 廣邀啲網友就 send 啲音頻上嚟咧，就係屌你老母梁振英咁啊！咁佢話：咦，咁樣有得諗喎？咁樣喎？你真係咁樣同我講？ 有時我係 咯， 我唔知點解。 係啊，唔係即係其實睇你屌邊個啫。 我唔好 即係你冇其實叫你佢叫你佢叫你唔好係又屌，唔係又屌啫。 系啊， 即系我哋系即 系， 我哋系 人咁样， 我哋 系咁样噶嘛， 我哋我同你点同我屌得到 point 啊嘛，大佬 系啊嘛，而家系针对讲粗口啊， 系 禁言啊 ，OK， 即系唔好讲粗口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喂，你听翻嗰集最劲最劲嗰集，杰斯噶。 哦， 假小型嗰集啊， 冇啦，我哋啲我哋唔留 file 嘅， 算 唔 算 过咗啊？呢啲 系梗系冇问题啦， 系 刁民我讲个黐线啦，唔系人，喂系咁，我好明白， 你又你 啊，明白， 你又喺度蒲图啊，屌， 总之系 真系好麻烦 嘅，紧蒲图啦，大佬呢啲环境 ，OK OK OK， 嗰啲意思讲乜嘢都啱嘅， 系 OK， 但我讲个名即系乜嘢都唔啱嘅。 我啦，你算啦，你而家上央视啊， 嗱， 算啦，算啦，唉，上央 视咪有杰斯，屌， 唔系，我而家上唔到啊，就系， 你有咩资格同我讲嘅？ 系啊，我 200万打捞有冇啊？ 我反映听众观唔系嘅意见都唔捻得， 你200万打捞有冇啊？ 咩啊？ 你少一个200万打捞都唔好同我 讲，冇啊，边度有？ 3亿人啊， 系， 200万打捞，哇，唔系啊嘛，哇，我讲， 咁呢次交俾你啊，呢次。 话声你唔系个 topic 嚟，你定？ 唔系 得唔得？ 讲埋讲得 topic 未啊 ？OK，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哋翻去 topic 好嘛 ？OK， 5月18号啊嘛， 系 嘛？5月18号系24年前咧，就一个大即系一个标志性日子嚟嘅，1989年。咁啊，寻日都系噶，5/17、5/18都系啊嘛。5/17你24年前做紧咩啊？ 打緊飛機， 我就人生第一次嘅遊行， 喺邊度？ 就喺5/17咯，係5月17号咯。咁所以 北京嗰次啊， 嚇， 北京嗰次都係， 嗰次都係咯，全中國一齊遊行噶嘛。 係 啊，咁所以又要講下呢次翻嚟又要講下歷史啦，講下六四啦。咁啊五月十，其實應該可以由翻5月12号開始講起嘅，即係 你可以講下會 唔係因為上個禮拜我哋冇講啊嘛，上一個禮拜其實咧，如果喺24年前咧，就學生咧就將個運動咧就升級啦， 嗯、 升級咧就咧決定咧就係絕食啦，嚇咁、 嗯 啊、記得大家都記得即係黃丹唔知開戲啊嗰啲就一齊絕食啦，咁絕食咧其實就提出咗幾個訴求嘅，咁幾個訴求咧就係、是即係爭取新聞自由啊，促進嗰、那個呢、這個民主自由啊，未有官倒嘅，未有官倒。第三个诉求咧，其实就系要求对话，咁咧就好简单，就是、三个诉求。咁但系咧就嗰、那个底线就 set 到好尽嘅，即系话咧，如果达唔到呢三个要求咧。就絕食到死嘅，咁所以咧就玩到好大嘅，佔中有冇咁犀利啊？冇， 係啦， 咁咧，咁咧就確定咗個日子咧，就喺5月13号咧就開始咧就絕食啦。咁其實咧喺五月六四裏邊咧，5月11到18号咧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候嚟嘅，即係譬如話開始13号決定學生絕食啦。其實點解會搞絕食咧？因為嚟緊即將喺15号咧就係沃爾巴喬夫嘅訪問。啊嘛，嚟中國訪問中蘇嘅即係唔知隔足幾年後嘅一個即係最高層嘅會晤啦。咁所以佢哋就趁住就想叫沃爾巴喬夫啦，又遞信去呢個蘇聯領事館啦，等等啦。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搞到即係搞到中央就瀨咁 hea 啦。咁然之後嘗試去即係喺中間嗰啲時間咧就嘗試去即係睇下可唔可以說服到啲學生放棄個絕食啊？或者就係、是、喂，就算係咧，可唔可以搬開個天 搬开晒所有嘢，漏剩翻个天安门喺度，俾个哥系搞咗个过二巴桥夫访问先啦。咁后屘最后所有嘢都系做唔到嘅，做唔到咧，其实呢个咧都有少少咧系触怒咗，即系啲元老啦，包括邓小平啦。咁开咁咧，然之后咧再简单讲咧就系、是、开，然之后咧就中央政治局常委咧就开会咧，咁其实已经开始将嗰、那个即系将个责任咧就推去呢、这个 赵子阳 嗰度啦，即系就话赵子阳太过软弱啊，同埋太过就住啲学生啦、啊，咁同埋另外一个争论点咧就喺个426个社论嗰度，其实嗰个已经系去到呢个 moment 咧，其实已经将嗰、那个嗰、那个将426嗰个社论咧。將佢推高到咧，係一個李鵬同埋呢個趙子陽嘅一個拳鬥啊、嗯！因為即係肯定426社論就即係企喺李鵬嗰邊。如果你否定426嘅社論咧，就係企喺趙子陽嗰邊。咁、嗯、所以咧，中央入邊已經開始有拳鬥啊！咁到最後咧，就喺鄧小平嘅有一晚咧，就喺鄧小平嘅屋企入邊咧，就開咗會啦，一錘定音。咁咧就。肯定呢個426嘅講話，即係話呢個運動咧係一個動亂嚟嘅，係一個一小撮人策動嘅一個動亂嚟嘅。咁然之後咧，仲有咧做咗個決定咧，就係咩咧？嗰個決定咧就係話咧冇得再搞落去噶，準備咧要戒嚴。嗯、然之後咧就開軍隊入嚟掃場。咁然之後咧，趙子陽咧亦都表明啦，佢就話咧我冇辦法去執行呢樣嘢，即係作為一個總理。咁然之後咧，就亦都準備咧，就寫呢、这個即係辭職信啦。咁到最後咧，政治局常委當時咧，其實就係有五個人嘅，一個咧就係趙子陽啦，一個係李鵬啦，一個係姚依林啦，一個就係、是、胡啟立啦，一個就係喬石。到最後咧，其實投票戒唔戒嚴咧，係2-2打和嘅，就係、是、姚依林同呢個李鵬咧，就係、是、贊成戒嚴。呢、这個趙子陽同埋喬石同埋呢個胡啟立咧，就係、是、反對戒嚴。咁中間喬石咧就係、是、棄權嘅。咁然之後到咁然之後咧2-2打和。咁但係雖然個政治局常委係分唔到嗰、那個、那個決定，即係做唔到個決定，但係因為仲有元老啊嘛，譬如話鄧小平啦、楊尚昆啦、李先念啦嗰陣。咁到最後咧就完，就其實咧嗰個歷史上呢個戒嚴開軍隊咧，最後嘅決定咧就係由呢個元老去做出呢個決定嘅。咁然之後咧就喺5月17日，點解要講5月17日咧？就係、是、因為13日開始咧就學生絕食啦。咁咧其實民間就開始做緊啲咩咧？就係、是、開始就係不斷咁樣去叫啲叫中央嘅領導人啦出嚟咧，就即係睇下啲學生啦，啲學生就嚟死啦咁樣之如此類啦。咁跟住咧就。5月17日咧，佢哋決定咧就搞個遊行啦。那個遊行咧就由一大扎，譬如學者啊、鮑津信啊、嚴家琪啊、方麗芝嗰時仲有冇份咧？唔記得咗。仲有啲譬如記者啊嗰啲咁嘅界別啦、啊，就一齊就搞咗一個遊行啦。咁、那個遊行咧就差唔多係六四裏邊咧一個最即係、就是、最大嘅一個遊行嚟嘅。一喺北京咧就120万人。咁嗰個唔係就喺北京嘅遊行啊，嗰、那個已經係比之前嗰幾個遊行係犀利好多，就係、是、嗰、那個已經係去到全國性。你噏得出所有地方咧，都聲援即係喺北京絕食緊呢個學生，包括香港。 啊、當時香港、就是香港唔係中國嘅咩噶？記住。 當然啦，咁啊， 英國 係啦。咁然之後就喺香港亦都搞即係、就是、搞咗一次大遊行啦。咁嗰次聲稱大約係150万人，你有冇出嚟行啊？嗰次 有 出嚟行啦。 次次都有。 係啊，咁啊我就差唔多係我諗我係人生裏邊第一次就出嚟遊行啦。 我都 係。咁啊嗰次嘅遊行其實就冇而家嗰啲咁systematical 嘅，即係冇話又約幾點鐘喺邊度集合啊？終點喺邊度啊？我就記得咧， 孔令如咁，七一見咁 樣，我就記得咧，就係、是、我就落咗去，應該係落咗去中環嘅。咁、跟住之後喺中環咧就開始揾啲隊頭啊，揾集合地方係揾唔到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發覺遊行嘅人咧，基本上大家都冇乜經驗，咁就成個香港島咧就四面八方都係見到街都係人嚟嘅。咁、有啲即係啲人啲行啲方向咧都係唔係統一。 嘅。咁但係到最後呢就係行咗好多個鐘頭啦，咁然之後就行到去呢個灣仔即係新華社嘅舊址啦，即係入絲路拔道嗰度 下 面嗰度啦，係咪係呀。咁所以嗰個都係一個好 好大嘅， 係好大嘅經歷啦。咁然之後跟住呢就去到5月18號呢，其實呢就係亦都係另外一個好標誌性嘅，就係趙子陽差唔多係應該叫做係最後一次露面啦，即係5月18號就退建學生，就 同温家寶 係啦，就和奶環啦，咁呢就係去到5月18號呢，你就見到趙子陽呢就消失咗。 當時嘅咁呢個當時温家寶係咁夾緊住嘅阿趙子陽講咩嘢㗎嘛，啊哇屌你諗你講嘢 清 楚 啲 㗎嘛，係咪咁做總理嚟㗎。 咁呢個呢就大致上呢就係24年前即係大致上發生嘅嘢啦。咁你話點解我哋成日每一年都係不厭其煩喺度講六四呢，即係我覺得其實 支聯會不厭其煩咁搞，咁我哋應該不厭其煩咁講㗎啦。 咁同埋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感受嘅一個感受，就話你見到今時今日呢，即係我哋行路打到褪得好緊要啦，即係譬如你特別喺香港就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歷史即係曾經經歷過嘅歷史，我哋都即係唔夠膽去講啊，或者去歪曲咗去講啊，咁所以我覺得就有得講其實就應該即係應該要繼續要去盡下力去講下啦。即係譬如我都想回應一下早幾日喺 Facebook 即係陳雲大師，佢就講，佢就話呼籲啲人呼籲香港嘅同胞呢就唔好參加支聯會嘅悼念活動。佢話令香港嘅前途呢被中共綁架，支聯會嘅平反六四嘅呼籲只係加強咗呢個共產黨嘅合法性，而且民主派喺爭取普選嘅進程中咧，不斷主張保留立法會嘅功能組別，這顯示了這群離地中產與地產霸權嘅勾結，根本無心爭取香港民主。美國走狗《蘋果日報》會繼續鼓吹大家參加支聯會嘅悼念活動，中共喺適當嘅時候亦會製造事端，刺激香港人參加支聯會嘅悼念六四活動。中美兩個境外政權都主張大家參加支聯會悼念，而我陳雲主張大家不要參加，大家如何選擇隨便你們，因為香港的命運就在你們的手上，不在境外政權手上，境外政權要通過你們才可以掌握香港的命運，將來香港的衰敗你們不要怪責別人，你們有責任的樣。那我看完這篇東西就我不知道大家剛才聽得多少，我覺得就是作為一位學者啦，我覺得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嘅就係歷史就係歷史，歷史係應該要尊重嘅。即係如果我首先其實我有好多疑問嘅，即係我唔知點解我始終都唔明白，即係雖然陳雲呢個都唔係第一次講嘅一個論點，但係我覺得就係話我始終我都係睇唔明嘅一樣嘢，就係點解參加六四就係一定 會影響呢個 本土係對立嘅咧？即係讲唔通，我觉得我作为香港人，喂，香港人始终都系中国人，我哋始终都我哋嘅爸爸妈妈始终咧都有中国嘅祖籍，我哋唔可以抹杀，我哋唔可以黑埋眼眯埋眼忘记咗嗰啲历史噶嘛。89年嘅六四，香港人系曾经真系有参与过，咁呢啲历史我哋唔可以抹杀噶嘛。当你讲共产党有几咁不堪嘅时候，咁即係亦都扭曲好多譬如抗日嘅歷史啊，或者甚至係五四運動嘅歷史啊嘅時候，你亦都係走出嚟叫啲人最好為唔好參加呢啲集會啦，忘記呢啲嘢啦，盡量唔好將呢啲最好將呢段歷史唔好同你嘅下一代去分享啦等等。咁我覺得即係講唔通㗎喎。 唔係佢呢段嘢其實我已經有嘢唔明㗎啦。支聯會嘅平反六四呼籲只係加強共產黨嘅合法性。我呢兩句已經唔明㗎。 因為佢有支聯會今年嘅口號呢就係愛國同埋愛人民㗎嘛。愛國就唔係本土論㗎嘛。佢嗰個講法。國家還國，我哋唔承認呢個國家。咁我哋只係承認本土論，即係某程度港獨嚟㗎啦，係咪先？咁我唔承認呢個國家嘅話，我使乜要愛國呢？佢浸住呢一句說話去講嘛，呢個今年支聯會嘅口號嘛。所以 阿陳文咧就最叻嘅一樣嘢，佢忘記咗咧，佢係知道香港支聯會，佢唔知道香港支聯會嗰個全名係咩，係香港市民。 嗯， 够本土未啊？ 支援 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啊嘛，香港市民啊， 系啊， 点会唔本土啊？喂，但佢即系以偏概全咯，定系叫咗香港支联会？ 唔系，同埋我有咁， 佢唔知个全名系咩啊？ 唔系陈云，我觉得真系唔需要理会啦，即系 我不嬲唔理会， 我一个傻，我真系一个傻，我真系 讲啦， 唔系好一直得佢讲，唔系直指陈云嘅，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系指中国嘅历史，我哋不断俾人去歪曲，即系譬如话今日都仲系五月份啦，五四亦都系喺共产党嘅手上面，亦都系不断咁去歪曲，即系譬如今时今日你讲五四喺大陆就 系 讲 尊重包容。 尊重同包容啦，尊重包容好似系香港讲嘅， 香港讲嘅， 尊重 香港嘅学生， 尊重同包容系，即系大家其实系根本喺度强奸紧成个五四啦，即系譬如你而家喺中国就每一年就有个叫做五四青年节啦，吓咁亦都系其实都系，即系个政权根本就唔想你知道真正嘅五四嗰段历史啦。你譬如话你今时今日喺中国你讲五四嘅，喂通常都系同你讲下喂点样结婚生仔啊，你嘅就业嘅有冇困难。或者你喺个社会度应该读完书啊，点样 有冇幸福感啊？ 系啊，有冇 点解会讲呢啲嘢嘅？ 冇咁，因为真系即系 转移视线 讲唔到啊嘛。嗱，即系我可以读一段，譬如话嗱，我读一段俾你听啊。即系譬如话有啲官报会咁写噶，佢话经过风风雨雨嘅洗礼，我哋嘅祖国已经今非昔比，国力嘅强大使青年人不但喺各方面有咗更多嘅发展空间，仲享有咗前辈无法比拟嘅话语权同埋自我展示嘅机会。但系咧，而家嘅好多年青人咧，越嚟越关注个人嘅利益，越嚟越冇方向、理想、信念，似乎成咗遥不可及嘅东西。佢有人讲呢个咧系一个习惯性嘅利己、奢谈理想与激情嘅时代，系唔系呢一个咁嘅时代就只系谈就业、住房、婚恋或者更现实一啲咧？而谈理想、信念则虚伪同埋幼稚可笑咧？嗱，读到呢度你觉得好似冇乜问题喎，但系佢就话佢嘅回答系咩？佢话当然唔系啦。一个时代不能没有向上的精气神，或许每个人都可以苦心自问，我可以为国家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其实最关键的是最后那两句话，就是你应该就是说年轻人应该有理想的，但是个理想 是报效国家， 是报效国家 OK， 即是如果你的理想是想革命这个国家，推翻这个国家，那行不行 呢？ 不行，是不是？那就不行，那你不要有这些理想， 这个不是理想， 这些就是譬如说唔好话读官报啊！嗱，你今年啊，习总点讲啊？阿习总咧，都俾我容许我读多段啊！习总系咁讲噶，血同埋身啊，唔系佢阿习总系咁讲啊！佢话勉励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勇于创新创造，锤炼高尚嘅品格。佢话咧，历史及现实证明，青年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佢话当一名女研究生谈及自己登上珠穆朗玛峰嘅体会后，习近平就表示敬佩，希望佢能够再攀上人生嘅高峰。你系咪九唔搭八啊？完全都唔知同五四有咩关系嘅，你问我都答唔到你。跟住佢话习近平又回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嘅学生，佢话勉励佢哋咧要奋发有为，令自己成为一个有用嘅社会嘅栋梁等等啦。咁佢咧，跟住就佢 main point 啦，佢就话啦，习近平就讲啦，中国梦系国家民族同埋广大青年在内每个中国人嘅梦。佢话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少啊。习近平去年六月咧就喺呢个北大同呢个考古文博学院学生交流，咁啊学生上月咧就写一啲信俾习近平啦，就汇报翻咧近一年嘅学习同埋体会啦。咁啊个 main point 咧就系头先讲嗰句说话啦，就系得其大者就可以兼其少。佢都系咧鼓励啲学生要有理想，咁但系个理想咧都系报效国家嘅。咁但系呢句嘢咧就虽然系文言文啦，其实咩叫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少咧？即系话咧佢就鼓励学生谂嘢咧谂远啲，谂大啲。就唔好成日諗埋啲細埃嘢， 咁 其實呢、 這 個唔係其實呢個即係呢個咧，其實佢就教而家啲青年人咯，即係咧，如果你貪污貪大啲，就唔好貪埋啲細細埃埃嘢， 即係一口咬落 大者，係一口咬落要咬大啲， 係啦，咬耐啲，唔好12秒。 咁、你發覺你好悲哀嘅，譬如你睇到呢啲咧，即係同呢個五四亦都係扯唔上關係嘅，即係喺有假放嘅喎，大陸喺大陸，咁你但係都唔知，即係大家。 都唔知个五四系乜嘢，即系今时今日唔会再同你讲翻德先生、蔡先生啊，唔会同你讲翻当年嗰啲学生有几暴戾啊、矛盾，跟住嗌口号，话惩罚国贼，跟住然之后走去揾阿曹宇林，跟住火烧呢个赵家楼嗰啲，佢唔会同你讲呢啲嘢噶嘛。咁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无论中国又系咁样，我哋香港人呢边啊，陈云大师呢啲啊学者啦，又话出过书啊，都系咁样讲，即系都系叫我哋即系唔好理啲历史啦。嗱呢啲历史啊，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取向啦。譬如吓嗱、啊，即系我就觉得系。所以点解要不厌其烦，即係嘥啲时间咁同人但年年都讲返啲。因为我觉得其实好简单一个道理，就係话如果我每一个人都唔尊重自己嘅历史，咁你咁我哋仲讲咩，我哋就唔会有延续㗎啦。喂大佬，虽然我哋呢一代冇希望啫，我哋都想分享个六四嘅历史俾下一代。咁你好难讲下我哋嘅下一代会唔会有，譬如话今我哋呢一代冇希望，但我哋下一代可能我哋会出翻一啲傅斯年啊、罗家伦啊，出翻一啲王丹啊、吴以开希啊、柴玲嘅年青人咧、啊。如果我哋连呢啲都唔讲嘅，咁我觉得真系连真系少少嘅希望都冇。 出呢啲人咧，阿陈大师就会讲话呢啲系左教嚟嘅，即系咧明白啦。即系我成日觉得咩一样嘢咯。即系如果你最紧要就系咩咧？本土论咧，佢嘅本土论啦吓，唔系我哋讲嘅本土论啊，大佬。佢嘅本土论就去中国化啊嘛。咁农历新年你放唔放假咧？咁你老味，喂你中秋节你放唔放假？端午节你放唔放假咧？系咪先？喂，咁你唔系噶嘛？你去中国化就唔该，你净系庆祝中国。香港嘅人知啦， 唔係呢個其實亦都，其實呢個多多少少有少少犯咗，譬如話以前五四運動嘅時候都有犯咗一個相類似嘅毛病啦，就係話你想要一樣嘢嘅時候，你就一定要唔要一樣嘢嘅，非黑就即白嘅。其實我唔係五四都係咁噶，五四就係話喂去曬所有，譬如話 OK 文言文唔好讀，一定全部要讀曬白話文嘅。呢個如果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其實陳雲嗰個都係一樣嘢，喂你要本土化，其實同呢、這個你要保留一啲中國嘅傳統，或者你要去知道翻中國嘅歷史，我覺得冇矛盾嘅，係咪先？即係你可以繼續搞香港嘅獨立，但係你不能否認香港係一個，喂香港大部分嘅人都係中國人，或者你可以講嘅一個華人嘅社會，華人嘅社會就自然會有一啲血脈，你係一定要同中國係相連㗎啦。咁我覺得你冇理，即係其實無需要一定要將嘅所有嘢一定要割席 敵視咁樣對立 啊！唔係佢一向都係唔啱佢自己講個方法，佢就會歪曲咗佢噶咯，不嬲都係咁。 係啊，即係佢講到， 我唔覺得佢有變過啊！ 唔係，但我覺得佢，我真係覺得佢一個 傻人都永遠都唔會變咗。 識寫字嘅癲嘅人咯，係啊！ 我覺得傻閪明 咯。都唔係嘅，即係佢只不過將唔係即係意思，咪即係將一樣嘢去到拱到最極端咯。嗱，即係我哋要擁抱本土，但推到去就話要將所有內地嘅中華嘅嘢都要視之為對立。 唔係，即係你講到本土嘅話，你即係其實即係我就係講假期，你聖誕節你都唔好出嚟慶祝啦！你國際㗎嘛，係咪先？香港得個重光幾年入嚟，你可以放假㗎啫。話聲你聽，我就覺得 係 咁。 唔係你即係翻去六四嗰個歷史咧，就係話咧，如果喺24年前咧呢一個禮拜咧，其實好多人成日都問一個問題，即係好多人今時今日都仲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喂呢個學生嘅訴求係咪過高咧？跟住然之後佢哋係咪唔識處理咧？揾唔到一個退落嚟嘅位啊？諸如此類咧，呢、這個問題其實好多講六四每一年咧，我哋都成日會講呢個問題，但我想講嘅就係、是。OK， 其實冇問題嘅。我哋最緊要其實要尊重嗰段歷史，無論你對學生嗰個處理當時嗰個運動有乜嘢嘅睇法，其實都係冇問題。呢個係可以大家攞出嚟討論。但係你如果將成段歷史收埋曬佢咧，咁我覺得係真係幾有問題嘅。即係你話有啲嘢我都會認同嘅，譬如話你係當時嘅嗰啲學生太過 innocent 啦。嗱，譬如話佢絕食嘅時候，佢只係提3點嘅啫。但係到去呢、這個 到五一七大遊行嘅時候呢，其實嗰啲訴求呢就已經多到撲街㗎啦嘛。 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係啊，係啊，最好多啊，譬如話譬如話要否定426嘅社論啦，打倒官倒啦，抽幾個人出嚟祭旗啦，同埋最緊要一個 point 嘛，鄧小平下台啊嘛，小平同志你老了，喺四日到㗎咋，13號嘅時候絕食呢，話俾你聽，學生嗌嘅口號呢就係我愛食飯，但我更愛民主，係咁簡單嘅。但係去到17號呢已經激到呢就係叫鄧小平落台。咁所以呢係嘅，喺有啲嘢裏面嘅歷史係返唔轉頭嘅。即係有啲嘢你係呢啲嘢可以討論嘅，係咪即係學生過激或者佢唔嘅，即係呢個係老人家同後生仔嘅代溝問題啫。咁然之後大家唔識收科，咁然之後最後就變咗一個慘劇 ,ok? 咁呢啲嘢可以討論，但係唔好，即係希望大家唔好將個歷史收埋咗佢囉。喂，嗰、那個係同香港人係真係的而且確有份去參與㗎嘛，係咪先？香港嘅學生啦，跟住然之後有啲香港嘅民主嘅人士啦，呢啲嘢我哋唔可以否定㗎嘛，大哥。 即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㗎嘛，講真。摆到明就本土嚟噶啦，其实不过真系分割咗啊嘛。 不过今年多唔多六四啲纪念嘅活动啊？即系我觉得今年咧，可能系会其中一年系最， 可能系一个最冇系咪？ 系啊，最低或者最令人会容易冷处理呢件事。我有咁嘅感觉。 我反而有个唔同嘅睇法，我仍然都系几觉得嘅就系、是、好多。年青人啦，正係學生嗰一輩啦，係會去返維園度。 唔係，我就最簡單㗎啦，係唔係每年都去做㗎啦，講真。點解唔 你 繼續落去呢，呢個成全嚟㗎嘛，繼續落去囉。 喺你個層面上，因為你望到嗰件事件，而你經歷過嘛，去到我嘅層面就係我係。 唔係，喺層面嚟講，我見過都唔得㗎。 係去到我嘅層面係好模糊嘅印象，我係由要我識懂事開始去追溯返呢啲嘢嘛，但喺另外一堆可能比我更細個嘅時候，佢哋層面係佢哋冇經歷過，係佢哋靠口傳嘅形式自己去揾資料去再了解返嘛，而就係因為呢個通，其實我覺得我呢兩三年我去維園六四有咁嘅感覺，就係咩？其實見到好多新面孔係一啲年青人嚟，但係佢哋去嘅原因其實係真係想去可能去知道多少少事情，佢哋覺得究竟係咪真嘅嘢咁。 咪今年咪我同意，咪冇衝突嘅，就即係話一定呢會仍然有好多嘅需求喺度，即係譬如我覺得年青人係好想知道呢件事係乜嘢，但係我講緊可能譬如嗰啲官方嘅組織呀、或者係即係講緊可能譬如資料啦。我覺得係會冇咗個力度，或者係甚至係冇乜意志去將呢件六四事變成一件好大議題囉。 支聯會就從來都係咁㗎啦，即係去到 係呢、這個係呢兩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囉，即係話你話喂支聯會每年都係做嗰啲嘢㗎啦，我哋都講過好多次，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喺冇係 better than nothing 啦，咁同埋就係我哋每個人都有個責任，應該要去 remind 翻呢一段歷史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 仲有一樣嘢嘅。其實喺舊年嗰陣時候集會嗰陣時候咧，啱啱咧就撞我隔離咧就有一位呢、這個大陸落嚟嘅大學生，即係嗰啲唔知交流生啊啲乜嘢啦，佢哋係突然間係參加咗呢個運動，即係呢一個咁嘅集會啦，咁樣就知道原來以前係發生過呢咁嘅事，佢係去翻香港嘅圖書館啊嗰啲抄翻個歷史先知道發生咩事咯，跟住就。同埋一樣嘢嘅就係佢哋自己真係落嚟即係感受一下原來當其時係發生啲乜嘢，睇返啲片啊嗰啲咁嘅嘢，佢真係要落到嚟香港先至睇得到囉。 我 又唔係㗎喎，喺大陸其實而家識返場都睇得到。因為基本上喺嗰個國內大學生呢，我唔係話你唔啱，因為你可能係俾人誤導咗。大學生喂好容易啦，喺啲喺 唔係啊，正常佢哋 已經可以返場， 唔係個個人可以返場㗎。 我做公正，其實兩個都冇錯。OK， 喺內地呢，我話俾你聽，要讚嘅內地嘅年青人去主動 aggressive 一啲，去揾翻呢一啲歷史， 好多好多係好多， 係多過香港嘅年青人嘅。 絕對係 的。我打句問句，冇唔好同我拗，一定係。但係阿夏薩特亦都冇講錯，亦都有好多學生覺得除咗個網上揾之外，佢覺得應該要落嚟呢度香港去睇一睇。 冇錯。 我其實咧都冇一點講，呢兩三個禮拜咧，其實已經開始亦都有啲內地網友問我 send 短信或者打電話 話嚟問我，話喂，你會唔會去六四啊？我想跟埋你去、啊。OK， 我未點樣安排嘅，但好簡單嘅啫，無任歡迎。咁我哋咧，其實我哋通常咧冇乜點約嘅，都係6月4日嗰晚， 個個都有去嘅， 親戚全部係啦。咁咪你可以知道我電話嘅 ，call 我或者知道點樣聯絡我嘅 call 我，我到時可以約埋你一齊去都得啦。因為呢個我哋理解嘅，因為有多內地嘅朋友，佢覺得喂一個人去好似好危險， 好奇怪。 佢嘅諗法係會去到嗰度，可能會俾啲有啲國寶嗰啲咁嘅問題拉緊咗你去，即係人間蒸發噶嘛。我絕對理解你嘅諗法嘅，冇問題，我保護你都冇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所以即係咁講咯。又容許我讀下書啦，即係我今日都攞本書嚟啦。即係我有一段嘢，我都想去讀翻咧。即係係其實可以俾翻今時今日內地嘅年輕人你哋聽下。即係我想去俾你睇翻就係、是、俾你哋大約應該可能係早一代嘅人 ，OK？ 嗰個八九年嘅時候，嗰一班年青人做緊嘅嘢，其實你哋今日都可以做嘅。喺13日咧，準備絕食嘅時候咧，嗰啲學生咧就寫咗篇絕食書啊。咁嗰篇絕食書當然好長啦。咁我截錄到一啲，讀一讀俾大家聽啦。在這個陽光燦爛嘅五月裏，我們絕食了。在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新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环流，强权高挂，官僚腐败，大批人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些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幼嫩，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遥远，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我们最纯洁的爱国热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情，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身躯内的天赋人权，但这就需要我们用这些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最后，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这个呢，我想点解会想读俾大家听，就係、是、你见到喺八九年嗰一代嘅学生呢，係好有吉士去做呢一啲嘢，佢哋好有理想，好 innocent 嘅。今时今日你可能都会觉得个社会係官倒环流，强权高挂，官僚腐败，大批人人之事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仲有呢呢、这个问题食品呢满街都系。但你够唔够胆去做嘢，你够唔够胆去绝食去抗议去控诉呢个政府啊！ 你只系够胆咧，喺个 Facebook 度咧叫人唔好去。 系、okay? 啊，唔系应该咁样讲，莫讲话内地啦，调翻转我哋香港其实都系啦， 香港更加不堪啦， 即系咁样讲。 系啦、 啊，你有冇得屌嘅？你见翻到自己嘅地方系更捻加应该屌嘅。 所以讲亲呢啲嘢咧，就百感交集嘅，好鬼辛苦嘅。咁诶， 但系我谂我自己会有呢个通咯，即系每一年去我都系当系好似一个清明或者重陽嘅形式去嗰個供 whatever， 可能點一點蠟燭，跟住然之後走。我覺得去嘅原因第一樣嘢係當然係唔會即係去忘記呢一段嘅歷史啦。第二樣嘢嘅話 ，OK， 我未有小朋友嘅關係，唔會可以做到薪火相傳呢樣嘢。但我覺得要做嘅一樣嘢就係值得尊敬同埋尊重當日喺八九六四嗰晚死去嘅學生咯。呢、這個就係我應該要去每一年嘅六四。 無論我睇啊歷史啦，或者我睇波啦，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啦，你人就係咁大啫。但係咧，歷史係可以望翻轉頭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每個人我好簡單，唔需要咩大道理嘅。六四最緊要大家認清楚有呢件咁嘅事，然之後如果大家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每一年嘅六四其實值得去紀念呢一件事，記得翻呢段歷史，然之後年青嘅一代就嘗試下去揾翻呢一段歷史去睇翻，然之後睇下你自己對呢段歷史有乜嘢嘅睇法咯。我唔會俾咩 咩嘅定论俾你嘅，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历史就系历史，有发生过嘅就系发生过咯。 讲下啲实用资料啦，咁啊六四咧就系星期二晚嚟嘅， 系 咁如果有啲内地朋友未去过嘅话咧，其实系都系即系欢迎咧，譬如你即如果你系用 Facebook 嘅话咧， 好 或者你就同我哋讲声，因为咧其实如果通常当晚情况咧，就系如果你系可能譬如较后，可能譬如你七八点去到嘅话咧，你就可能逼到好外围啦， 系啊， 咁你就唔知里边搞乜 Q 嘢啦，基本上，咁就算你好早逼到咧，其实你可能都唔知搞乜 Q 嘢嘅， 嗯， 即系如果系几个人可以譬如去倾下嘅话咧，个气氛会好少少， 系啊，因为呢两三年呢、這个都可以讲翻少少啦，呢两三年唔知点解特别多人去嘅， 系、嗯、好多好多， 我哋都好耐冇， 你七点啊逼唔到 坐草地嘅， 系啦。 咁、啊、你七点钟到去咧，通常话俾你听， 冇错。 你系如果你即系你嗱，我又要咁讲啦，又要调整翻内地人嘅心态。 譬 如你喂，我第一次嚟，我好想喂，我想当佢 concert 咁样睇，我要坐正呢、這个对正个台嘅。 哦，咁啊 ，OK， 你好，你系比较难嘅，你一两点钟去 ，OK， 系啦， 七点钟去咧，但系对唔住系唔得嘅，所以咧唔该你调整一下心态。其实嗰、那个就算你唔系对住个台咧，唔系睇得好清楚个台上面发生嘅嘢咧，但系声音咧系帮到你嘅，你好似听。望台咁就得噶啦，即系咧成喺草地度，其实你都听到 讲啲乜啦， 好多讲啲乜嘢啊，或者啊我一齐做默哀啊，所有嘢咧你都可以参与到嘅，所以我觉得就唔系太过紧要嘅。咁啊，同埋就系内地嘅朋友嚟到啦，我觉得咧就系仲有一样佢可以提议嘅，就系话你横掂即系好日都唔嚟，嚟新嘅嚟得嘅，未必一定净系坐喺度嘅，周围行下，周围即系睇下 好多你嘅同胞嚟 相啊，咁都 OK 嘅。咁所以呢几年系真系唔知点解。特别多人到嘅，咁、所以希望即系如果你睇下你自己嘅选择咯，你又想即系又要对正个台嘅，我要坐前三行嘅，咁你唔该两点钟你就好去啊，嗰啲咁样。 系啦，陈云好去之外，个都可以去。 系嘛，陈云都希望你去啦，去睇下啦。 咁啊，我想问咧，譬如话今年嘅六四烛光晚会咧，会唔会咧又会听到个把声？ 六四嘅英文咧， 蔡灿啊嘛， 肯定会有。 蔡澜 系蔡 昌。OK， 都应该有嘅，应该有 吓。 咁啊，咁 唔用嗰把声啫，其实 唔系噶， 呼吁啦，我哋 唔系而家 呼吁下啦。 唔系，其实以前咧，我就真系叫佢收，我叫佢好多年，年年都叫佢收声噶。我今年啊，真系好想继续听佢哋把声。 你 怀念啊？ 系啦，因为佢把声会令我哋谂翻李斯道华，系咪先？咁所以其实都冇所谓啦，容忍一下，俾三十秒佢。 唔会噶， 下次应该三十秒啊？边度止三十秒啊？ 次次几分 钟？呢个节目咁样难顶，人哋都忍啦，系咪先？ 七分几钟噶嗰段嘢可以， 唔系我哋嘅节目可以识得啊嘛，佢识唔到系嘛 ？O K， 打出佢啦。 哦，咁啊，蔡昌都系一个人物嚟噶。 不过佢选举嗰阵时候咧，佢又系用翻呢个毛噶，又系。不过个毛咧就调低咗少少咁大啫喎。 哦， 总之咧， 佢系 选我啦，留我一票啦， 节咧就差唔多啦。喂，咁啊，俾我讲讲下啲播歌啦，音乐啦，讲翻音乐先，好讲翻，跳去第二样啦。今日咧，我拣咗咧亦都系一个歌星嘅歌曲，因为咧最近咧佢出咗只大碟啦。呢段时间咧，差唔多又系咧陪住我嘅生活嘅，好中意嘅一只大碟啊。咁咧就系68岁嘅 Rod Stewart 啦，就出咗只大碟啦。大碟嘅名称叫 Time 啦。哇，冇得弹，对我嚟讲简直系集体回忆，因为即系细细个就听住佢嘅歌曲啦。咁啊，只碟其实真系好鬼八九十年代，好多只歌我都好中意。咁啊，今日拣咗啲佢嘅歌曲啦，咁啊可以播下啦。咁啊，新鲜滚热辣，5月10几号先出嘅呢只碟。咁啊，第一只歌咧就系容许我又讲少少嘢。呢只歌咧真系好正，即系咧用成只歌咧啲歌词咧，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好似诗一样咁靓嘅。咁啊，就系讲述咧一个咧，即系去怀念翻一个咧佢17岁时候沟嘅一条女。咁然之后咧就譬如有一段咧，佢真系写得好好嘅。I remember when you were only 17, you were the finest girl that my eyes have ever seen. I guess you found it hard to simply just ignore this groovy, beat up, working class teenage troubadour. 哇，即系咧最后一句咧，我系真系好，即系我系女啊！我都俾佢溝死啦，即係佢話咩呢，佢話呢，我記得你呢嗰陣時呢仲係17歲，咁呢你係我見到嘅女仔裏面呢最正嘅一個。佢話我亦都覺得你見到我嘅時候根本你係冇理由冇任何理由可以拒絕到我呢一個 点讲呢，衣冠不整嘅一个工人阶级年青嘅一个游子。哇，咁你讲到咁你就俾你救晒啦，係咪先。咁啊一直一好浪好浪漫嘅歌，咁啊所以亦都好有共鸣，咁所以呢我特别好想将呢个歌呢送俾我嘅，除咗我老婆之外啊人生里面有四个女性嘅名字啦， Annie， 跟住仲有虫虫，跟住仲有 Helen， 仲有最后一个系 Kenny， 将呢个送， 将呢个送俾你哋，咁啊 ，Ross Stewart 嘅 Private。 Simply just ignore this scruffy, beat-up, working-class teenage troubadour. So we fell in love, and I toured your heart with my out-of-tune guitar. You were wonderful, you were mystical, and the envy of all of my friends.Seems like only yesterday, under the stars on bright blue beach. Oh, what a time it was, what a time to be alive.Remember Janice and Jimmy, Kennedy and King, how we cried. I sang to you the songs of Ramblin' Jack. You were Greta Garbo and I was Kerouac. And we played so hard and we loved so hard, seemed we never ever slept.They were crazy days, they were wonderful days, and I loved you with all of my heart. Seems like only yesterday, under the stars on bright blue beach. Oh, your daddy had plans that did not include me, and he wantedStay away from your door. And I dreamed how I dreamed I could steal your way to some far off distant shore. La da da. Then early one morningI woke to find you gone. You wrote, I love you, baby, but it's time for me to move on. And so my teenage heart lay scattered on the floor. I swear to God I could not have loved you anymore.As I sit here tonight, playing with my kids, wondering where you are in this world. Did you find your man? Are you happy now? Do you ever stop and think about me? Oh, how I long for yesterday.Under the stars on bright blue